明朝袁了凡的《积善篇》说， 《易经》上说， 积善的家庭一定会有很多福分喜庆的事。 例如从前春秋时代的鲁国，有一户姓颜的人家，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因此他先将孔家所做过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提出来检讨，发觉孔家祖先所积的德不但多而且长久， 所以预知孔家的子孙将来必定会出了不起的人物，而且会兴旺得很久。 后来果然生出了孔子这么一位大圣人。此外，孔子也曾称赞舜的孝行，认为是不平凡的孝顺。孔子说， 像舜这样的大孝，不但祖先得以享受他的祭祀，而且他世世代代的子孙也都会保住他的福德，不会败落。 春秋时代的陈国就是舜所传下来的子孙，这足以证明舜的后代兴旺得相当长久，这都是非常明确的事实与证明啊。 中国积德第一人就属山东孔圣人，世代子孙都不衰，77代孔德成。 中国积德第一人就属山东呀孔圣人， 就属山东呀孔圣人， 世代子孙都不衰，77代呀孔德成， 77代呀孔德成。 现在我再以过去发生的一些真实的事情来证明积善的功德。有一位做过少师的人，姓杨名荣，是福建省建宁人，他家世代都是以摆渡为生。有一次雨下得太久，溪水满涨，水势汹涌，把民房都冲湿了，被淹死的人顺着水势一直流下来。 别的船都去捞取水中飘来的各种财物，只有少师的曾祖父和祖父专门去救漂浮在水里的灾民，对于财物却一件都不捞取。 当时乡人都讥笑他们是傻瓜，等到少师的父亲出生后，家道也渐渐的宽裕了。有一位神仙化作道士的模样向少师的父亲说， 你的祖父和父亲都积了许多阴德，所生的儿孙应该会发达做大官，因此等你的父亲百年之后，可以将他葬在某一个地方。 少师的父亲听了之后就记在心里，在他父亲死后就照着道士所指定的地方把他的祖父跟父亲埋葬了。这座坟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白兔坟。后来少师出生了，到20岁就中了进士，一直做官做到三公里面的少师。 同时皇帝还追封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与少师一样的官位，而且少师的后代子孙也都非常兴盛，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贤能之士。 杨少师，杨少师，祖孙三代积功德，大水来了只救人，财物一概都不取。旁人笑他是傻瓜，谁知傻瓜享大福。 杨少师呀杨少师，祖孙三代积功德，大水来了只救人，财物一概都不取。笑他是傻瓜，谁 浙江宁波的杨自成起初在县衙里做书办，他心地非常的厚道，而且守法公正。当时的县官为人严厉方正，有一次问案打了一个囚犯，一直打到血都流到地面上了，而县官还是不息怒，杨自成就跪下来替囚犯求情，请求县官原谅那个囚犯。县官说， 你求情本来也没有什么不能宽恕他的，但是这个囚犯不守法律，违背道理，叫人不能不生气呀。 杨自成一边叩头一边说， 大人，当今朝廷已经没什么是非可言了，政治是一片黑暗，官吏贪污腐败，人心散失已经很久了。我们审问案件，如果审出了实情，应该替他们伤心，可怜他们因为不明事理而触犯法网，不可以因为查出了案情，破了案，立了功，就心生欢喜。若是心存欢喜，恐怕会疏忽把案件给弄错了，而若是生气用刑，又怕犯人会因为忍受不住拷打而勉强招认，这样容易冤枉人的。您想，既然欢喜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发火呢？ 县官听了杨自成的话非常感动，面容立刻就和缓下来，不再发怒了。讲到杨自成的家里生活过得很穷，不过他虽然穷，别人送他东西他却一概不肯接受， 但是碰到了囚犯缺粮，他就会想许多方法去取一些米来救济他们。 有一天又来了几个新的囚犯，没有东西吃，非常的饥饿，而他自己家里的米刚巧也剩得不多了。杨自成他心想， 若是把家里的米拿来给囚犯吃，那么我的家人就没得吃了，但如果只顾着自己吃，那么囚犯又饿得很可怜呢。 杨自成没有办法，便与他的妻子商量，看看能不能想出办法来。他的妻子问他说， 犯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从杭州来的，沿途挨饿受苦，脸上饿得连一点血色也没有，就像一种又青又黄的菜色，几乎可以用手给捧起来啊。 于是两夫妇就把自己仅剩的一点米煮了稀饭，拿给新来的囚犯吃。后来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名叫守臣，小的叫做守指，也都做了官， 而且做到了南北吏部侍郎的官位。 他们的大孙子做到了刑部侍郎， 小孙子也做到四川按察司， 两个儿子两个孙子也都是朝廷的名臣。 而当今有两位名人楚廷和德政，也都是杨自成的后代。 心存厚道，杨叔办，夫妻同心帮囚犯，人饥己饥舍粮米，积善之家庆有余啊，庆有余。 从前明朝英宗正统年间，有一个土匪首领叫做邓茂七，在福建一带造反。福建的读书人和老百姓响应跟随他的人很多， 于是皇帝就启用曾经担任都御史的鄞县人张凯去搜捕围剿他们。 张都宪用计策把邓茂七捉住了，后来张都宪又派了福建布政司的一位谢都士去搜查捉拿剩下来的土匪，捉到就杀。 但是谢都士不肯乱杀，怕 怕杀错人，便向各处寻找依附贼党的名册。 查出来凡是没有依附贼党，名册里没有他们姓名的人，就暗中给他们一面白布小旗，并且和他们约定， 当搜查贼党的官兵到的那一天，各位一定要把这面白布小旗插在自己的家门口，这就表示你家是清白的名家。 谢都市并且还禁止官兵不可以乱杀，因为有了这种措施而避免被杀的人大约有一万人之多。 后来谢都市的儿子谢谦中了状元，官做到了宰相，而且他的孙子谢丕考中了探花，也就是进士的第三名。 大将军不乱杀，后世子孙一定发，谢都市心慈悲，全活万人子孙昌呀，子孙昌。 大将军不乱杀，后世子孙一定发， 一定发呀，一定发。 谢都市心慈悲，全国万人子孙昌呀，子孙昌， 子孙昌呀，子孙昌。 福建省莆田县的林家，在他们上辈的祖先中，有一位老太太特别喜欢做善事，时常用米粉做成了粉团，布施给穷人吃。 只要有人向她要，她就立刻给，脸上从没有表现出一点厌烦的样子。 有一位仙人便做了道士，每天早晨都来向她讨六七个粉团， 老太太也每天照样的给她。 一连三年，每天都是这样的布施，老太太从来都没有厌倦过。仙人晓得他做善事的诚心，就向他说， 我吃了你三年的粉团，要怎样来报答你呢？这样吧，你家后面有一块地，若是你死后葬在这块地上，那么将来子孙有官爵的就会像一生麻子那样的多。 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他的儿子依照新人的指示，将老太太安葬在那块地上。林家的子孙第一代就有九个人考中了举人和进士， 后来世世代代做大官的人也非常的多。 因此福建省就有了这样一句，如果没有姓林的人去赴考，就不能放榜的传言。 因为林家参与考试的人很多，并且大都能够考中功名，所以到了放榜的时候，榜上就不会没有姓林的人。这表示林家有功名的人很多的意思。 林家老太太欢喜布施做好事，布施的心诚恳，神仙也感动，报答老太太，子孙官爵一大堆。 太史冯卓安的父亲，当他在县学里做秀才的时候，在一个非常寒冷冬天的清晨，在要去县学的路上碰到了一个人倒在雪地里，他用手摸了摸，发现那个人几乎已经快要冻死了。冯老先生马上就把自己穿的棉袍脱下来替他穿上， 并且还把他扶到家里，把他给救醒了。 过了几天，冯老先生就做了一个梦，梦中见到一位天神告诉他， 你救人一命， 完全是出自于一片至诚的心，所以我要派韩琦投生到你家，做你的儿子。 不久之后，果然生下了卓安，于是就命名为冯琦。 因为他是宋朝一位文武全才的贤能宰相，叫做韩琦来投胎转世的。 冯老爹心肠好，救人命啊功德高，救人命心诚意，胜过浮屠造七级。 冯老爹心肠好，救人命呀功德高，救人命心诚意，胜过浮屠造七级。 浙江台州出了一个尚书，名叫应大猷。他壮年的时候发奋在山中读书，夜里头鬼时常聚在一起做鬼叫来吓唬人，只有应先生不怕鬼叫。有一天晚上，应先生听到一个鬼说： 哎，有一个妇人呐，因为丈夫出远门做客，很久都没回来了，她的公公婆婆判断儿子可能已经死了，所以就逼着这个妇人改嫁。但是这个妇人一心想要守节，不肯改嫁，所以明天晚上她要在这里上吊自杀。嘿嘿嘿嘿嘿，那么我就可以找到一个替身了。 凡是上吊或者是淹死的人，如果找不到替身，便无法转世投生，所以叫替死鬼。 淹死的人、吊死的人都要找替身啊，都要找替身，所以叫做替死鬼啊，替死鬼。 应先生听到这些话，就动了救人的心。他偷偷地把自己的田卖了4两银子，又马上假借她丈夫的名字写了一封信， 并且还附上了4两银子，同时在信中说明了寄钱回家的事情。 这位出外人的父母见到了信以后，因为笔迹不像，所以怀疑这封信是假的。但是后来他们仔细地看了看，就说： 这信可以是假的，但是银子不可能假呀。 是啊，一定是儿子很平安，才会把银子寄回家来呀。 于是他们就不再逼媳妇改嫁了，而那个媳妇也就保住了性命。后来他们的儿子真的回来了，这对夫妻才得以团圆，像从前一样过着平安美满的日子了。隔天晚上，应先生又听到那个鬼说： 哎呀，我本来已经找到替身，可以重新投胎做人了，哪知道被这个秀才坏了我的好事啊。 旁边另外一个鬼说： 哎，那你为什么不去害死他呢？ 哎呀，你不知道啊，天帝因为这个人的心好，又积有阴德，已经封他为阴德尚书了，我怎么能够害他呢？ 应先生听了这两个鬼所讲的话以后，就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发心了，善事一天一天的去做， 功德也一天一天的增加。 碰到了荒年的时候，他每次都会捐些米谷救人， 遇到亲戚有急难的时候，他也一定会想尽办法帮助人家渡过难关。 如果碰到了蛮不讲理的人， 或是遇到了不如意的事， 他总会自己先反省，责备自己的过失，而且心平气和地接受事实。 因为应先生能够这样的做人，所以他的子孙得到功名官位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多呢。 江苏省常熟县有一位徐凤竹先生，他的父亲本来就很富有，有一次碰到了荒年，他就先把自己应收的田租完全捐出来，作为全县有田地有钱人的榜样， 同时又将自己原先积存的稻谷拿出来去救济穷人。 有一天夜里，他听到有一群鬼在门口唱道： 千也不说谎，万也不说谎，徐家的秀才快做举人郎。 千也不说谎，万也不说谎，徐家的秀才呀，快做举人郎。 那些鬼连续不断地呼叫唱着，连续几夜都不停。这一年徐凤竹去参加乡试，果然考中了举人。 他的父亲因此就更加的高兴，努力不懈地做善事积功德， 同时又修桥铺路，施斋饭供养出家人， 碰到缺米缺衣的人也接济他们。 凡是对别人有好处的事情，无不尽心尽力地去做。后来有天晚上，他又听到鬼在门前唱道： 千也不说谎，万也不说谎，徐家的举人官做到都堂。 千也不说谎，万也不说谎，徐家的举人呀，官做到都堂。 果然不错，徐凤竹官做到了两浙的巡抚。 浙江省嘉兴县有一位叫涂康熙的人，他起初在刑部里做主事，所以夜里时常住在监狱里，并且很仔细地询问囚犯，结果发现了很多没罪而被冤枉的人。 但是涂康熙并不把这件事情当作自己的功劳，而且他还秘密地将这件事情写成了公文，呈给了刑部堂官。 后来到了秋审的时候，刑部堂官就把涂公所提供的资料摘出重点来审问那些囚犯，囚犯们也都老老实实地向堂官招认，没有一个不心服的。 因此堂官就把原来被冤枉的，因为受不了酷刑而被逼招认的，释放了十多人。 那个时候京城的百姓都称赞刑部尚书明察秋毫。后来涂公又向堂官呈上了一份公文，说 在京城里都还有这么多被冤枉的人，那么全国这样大的地方，千千万万的百姓，怎么可能会没有被冤枉的人呢？所以应该每五年再派一位检刑官到各地去仔细访查囚犯犯罪的实情，若是确实有罪的，定罪也要公平；若是冤枉的，就应该翻案重审，减轻刑罚，或者是释放他们。 于是尚书就代为上奏给皇帝，皇帝也采纳了他的建议，就派了检刑官到各地去查查，刚巧涂公也是其中的一位。有一天晚上，涂公梦见天神告诉他说： 你命里本来是没有儿子的，但是因为你提出了减刑的建议，正好与天心相合，所以上天赐给你三个儿子，而且这三个儿子将来都会做大官，穿紫袍，束金带。 这天晚上，涂公的夫人就有了身孕，后来生下了应勋、应坤、应俊三个儿子，长大以后果然都做了高官。 涂康熙好官吏，明察秋毫不贪功，办刑案有一套，平反冤案十多起，建议减刑合天心，命中无子得三子，个个都是做高官呢，做高官。 茶酒好呀，不贪功，安心安有一道，因翻缘安世多情。心，你中无私的三字，个个都是九斗观呀，做斗观。 有位嘉兴人，姓包名平，号信之。他的父亲做过安徽池州府的太守，生了七个儿子，包平是最小的。他被平湖县姓袁的人家招赘做女婿，和我父亲常常来往，交情很深。他的学问很广博，才气也很高，但是每次考试都考不中。 因此他对佛教道家的学问都很注意研究，也很有心得。 有一天，他和仆人向东去卯湖游玩，偶然到了一个乡村的佛寺里。因为寺内房屋坏了，他看见观世音菩萨的圣像露天而立，被雨淋得很湿。当时他就打开袋子，拿出了十两银子交给寺里的住持和尚，叫他修理寺院房屋。和尚告诉他说， 这位施主修寺的工程太大，十两银子太少了，没办法完工啊。 因此包平他又拿了松江出产的布四匹，又在竹箱里找出了七件衣服给和尚。这七件衣服里还有一件是用麻料织成的新衣。他的仆人劝他不要再送了，但是包平说， 只要观世音菩萨的圣像能够安好，不被雨淋着了，我就是赤身露体又有什么关系呢？ 和尚听了以后感动地流着眼泪说， 不施银子衣服和布匹还不是件难事，只是这一点诚心实在是太难得了呀。 后来庙宇修好了，包平就拉着他的父亲同游这座佛寺，当晚就住在寺中。夜里包平做了一个梦，梦到寺里的护法神来向他道谢说， 你做了这些功德，福荫了你的子孙，将来你的儿子可以世世代代享受官禄了。 后来他的儿子包辩，孙子包称方都中了进士，做到了高官。 包信之学问好，可惜功名求不到，不施三宝心虔诚，子孙代代穿红袍呀，穿红袍。 包信之学问好，可惜功名求不到， 求不到呀，求不到。不施三宝心虔诚呀，子孙代代穿红袍呀，穿红袍。 浙江省嘉善县有个名叫知立的人，他的父亲在县衙中的刑房当书办。有一个囚犯因为被人冤枉陷害，判了死罪。知书办很可怜他，想要替他向上面的长官求情，宽免他的死罪。那个囚犯晓得知书办的好意之后，就告诉他的妻子说， 知公的好意我觉得很惭愧，恐怕没有法子报答了，明天请他到乡下来，你就嫁给他吧，这样他或许会感念这份情分，那么我就可能有活命的机会了。 他的妻子听了之后悲伤不已，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边哭边答应了。到了第二天，知书办到了乡下， 囚犯的妻子就亲自招待支书办喝酒， 并且还把她丈夫的意思完完全全地告诉了支书办。 但是支书办不愿意这样做，不过他还是尽了全力替这个囚犯把案子平反。后来囚犯出狱，夫妻两人就一起到支书办家里叩头拜谢。 支大人，像您这样厚德正直的人在现今的社会里实在是少有。我知道您到现在还没有儿子，而我有一个女儿愿意送给您做扫地的小妾，这在情理上是可以说得通的。 支书办听了他的话，就预备了聘礼，把这个囚犯的女儿迎娶回家，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支立，才20岁就中了举人的钱卯，官做到翰林院的书记。后来支立的儿子支高、支高的儿子支禄都被保荐担任州学县里的教官， 而支禄的儿子支大伦也考中了进士。 支书办行房吏，公门之中好修行，平反冤狱救死囚，大慈大悲菩萨心。 支书办那行房吏呀，公门之中好修行呀，平反冤狱就是求人。